短短的不见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第一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西部北部雷阵雨，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为爱折断翅膀，我要给你爱的拥抱。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是我们的广播频率，每天播出的时间是22点。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们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在节目中听众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和探讨。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这些问题，情感的一些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发微信给我，我可以收到，我可以在节目中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是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那么在微博中给我留言也可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大庆老师，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这是一位妻子哈，他说我就想问你们哈，就是每次和我老公吵完架，主动解决问题的永远都是我，这就让我觉得挺不平衡的哈。就是夫妻之间有矛盾，他不愿意沟通，他要么呢，他就是你一跟他说，他就说别说了，烦，上次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要么呢，他就说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要不然呢，他就是那种毫无诚意的认一错，他说我错了，行了吧。我特别想和他好好沟通一下，比如说我们究竟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啊，我们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啊，我们这次为什么会吵架啊，我们下次怎么避免吵架呀，等等。或者说家里出现的一些我觉得应该沟通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的教育问题啊，对双方老人态度的问题啊，以及我们在一些家庭的发展和安排上有的一些矛盾啊，这些我都觉得我们应该交流啊。总而言之，我是很渴求交流，但是他不愿意。另外就是每次闹完矛盾或者争吵之后，我总是觉得我们应该细细的去回顾一下，总结一下，然后避免下一次出问题。可是他的态度就像我刚才跟你们所说的那样，总是这样。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他为什么那么不愿意交流呢？这我们不是下次还得吵架吗？怎么办呢，大庆老师？ 因为这位女听友在这段这个爱情或者婚姻关系当中太努力了，所以你老公就不需要努力了，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动力去和你沟通。因为你总是想着发生问题之后，哎呀，我们去归纳一下原因，想一下对策，以防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你总是想这些问题，而你老公就觉得你想了，我就不再想了。 或者说你都想好了，我也不太解决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我就其中有这样一个层面啊。其实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位女听友，你的做法是绝对没有错的，而且你对这段感情关系应该是非常认真的，所以你也是很投入的去想让你们的关系走得更顺畅，所以你才会投入这么多，做这么多的这种努力，或者去改变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点希望您应该是保持下去，这个对你们的关系未来的发展都是有益的，绝对没有害处的，啊。但我觉得您的老公呢的确是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不爱沟通的男人的那样的一个样子哈，哎呀，这个事儿就这样吧，说过了就过了，我明白了，有可能他真明白了，也有可能不明白，反正就是 他就不愿意沟通， 就不愿意沟通啊，等等。 哎，男人为什么不愿意沟通啊？他觉得沟通很烦吗？他觉得这个我们要掰扯这件事情，是或者我们再去总结我们上次为什么吵架呀？哎，你看这事儿我们为什么会起矛盾啊？或者说那天家里边有点什么什么事情啊，这个包括教育孩子的问题啊，对待老人的问题啊，那这些事情为什么男人会觉得沟通是那么讨厌的一件事，或者不喜欢的一件事呢？ 其实我就不是说男人觉得沟通是件讨厌的事情，而是说沟通什么是件讨厌的事情。就比如像刚才主持人孙岩说的这些问题，就是家务上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于男人来说，大多数男人都会觉得就是太婆婆妈妈了。就是这样的事情， 你要让他沟通一点什么，他感兴趣的事情，什么聊聊球啊， 哎，对， 什么说什么军事啊，说说什么这个政治啊，就是他 什么手游啊， 啊，对，这些东西他可能是喜欢的，是吧？ 对，一是我觉得就是男人在这个家庭当中，可能由于我觉得是传统的这样的思想，或者被几千几百年传下来的，男人可能更多的心思都在外。许多男人并不把心思放在家里，所以对家里这些事情呢，他们有的时候就不太愿意去这个去深入的聊，包括就是家务，包括养孩子，包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沟通，他总觉得反正娶到家了，那大多女生都这种感觉，是吧？你看追上我了，哎，他就不像之前那么珍惜我了，也不像之前那么殷勤了。大多数男人，或者说男人大多的时候也都会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呢，这个就是可以理解啊，但并不是说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就对。一是我觉得这是需要男人去在意识上需要改的，二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女人还是女人，你怎么去调教这个男人？你用什么的方式去影响他？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一个好的男人都是女人调教出来的。无论是妈还是妻子啊。包括后来的女儿。就是你得学会去调教他。比如说就是你两个人刚才说了发生了争吵。那争吵完了，然后你就跟他特别冷静的说，来，老公坐下来，咱俩好好聊一聊。咱俩不带情绪的聊一聊刚才是为什么，你表达一下，咱们找一找原因，为了别人怎么样。其实你想这个时候谁能听得进去啊？ 对， 包括就是说你认为自己很理智的想法，其实还是或多或少会受这个情绪的影响的。其实我想说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时机。找什么时机跟老公聊这个事情，对吧？比如刚争吵完，大家情绪非常亢奋的时候肯定不合适。什么时候下班刚回来，你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累也不合适啊，因为他累的时候，然后什么当着孩子啊，当着这个老人的时候啊，这也都是外人的时候，都是不太合适的时候。 对， 最好的时候就是关着门，哎，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又没有什么事儿，就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这个心平气和的聊一聊，这是比较一个时机。二呢，我就是这个语气。这个其实男人呢还是很好面子的嘛，就是你要用一种特别这个冷静，然后特别站位比较高，这样来跟他说话的话，老的男人是很难去接受的。至少在潜意识里他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语气要就是还是商量一下，或者说那种你不给他讲道理，而是给他摆问题，然后向他寻求建议，这样的角度。 对， 你比如说上次咱俩这个老公，咱俩那个吵架生气了哈，哎呀，我看你气得也呼哧呼哧的，我也是。你觉得下次这个咱怎么做才能不这样啊？是吧？你教教我好不好？ 哎，这是个好办法。 啊，我觉得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男人嘛，表面看着硬， 但你要是用软的方式来把它这个柔化一下的话，其实男人还是很好那个调教的。 对对对，哎，所以说到这儿，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啊，也有一个总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当我们吵架之后，我们先去沟通哈，然后我们关系就会更好。其实未见得是这样。在吵架之后，也许我们先用行为来修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用一些行为让两个人之间更轻松、更亲密。比如说对方也能意识到啊，其实吵架了之后，那会有一个或者闹了矛盾之后，那么比如说会有一个缓冲。在这样的时候为他做一些他觉得暖心的事情。哪怕比如说给他买了他爱吃的零食啊，或者给他做了一两道他爱吃的菜啊，或者是这个和他之间有一些什么更亲密的行为和动作啊，在两个人都心情很放松的情况下，那么像刚才大庆老师教我们的，我们再来说，你看上一次我也有不好的地方哈，我怎么怎么样了，可能你也挺生气的，咱们俩以后怎么避免这样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很多人的沟通会觉得沟通嘛，就是坐下来一本正经的聊天嘛，就是你坐那儿，我要跟你谈一谈， 就是说理。 哎，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孙岩说的，沟通不应该是就不一定我就一本正经的面对面的坐在那儿，然后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五是五的，这样把它说的特别清楚。 对， 不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嗯， 沟通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至少在这个伴侣之间应该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嗯， 有的时候就像孙岩说的，你用身体语言、肢体语言，有时可能胜过你的口舌的这个言语。 嗯， 那我觉得胜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可以不沟通。 对， 胜似沟通。比如真的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老公做的特别的不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不跟他沟通，你就不跟他说话，你就晾他一段时间，他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反思到了，哎呦我错了，你看这个真的把我媳妇儿给惹住了，你看这次我真的是有点那啥了，他可能反而会主动的找你去聊，那这个时候你的主动权就有了。 对，所以这个沟通啊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哪怕两个人一起出去散步的时候随便的说几句啊，哪怕两个人在看某一个电影的时候出来大家感慨，随便的聊几句啊，这都可以是沟通啊。不一定是长篇大论，不一定是坐那儿讲道理，不一定是让对方觉得哎呀好烦啊，又说这些， 对， 是吧？ 对，上次你不都说过了，怎么其实还说呀？ 对对， 上次我都认错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啊？ 对， 我觉得像孙岩刚才说的，比如去看个电影也挺好啊。要是这个电影中某个情节跟你们要类似的话，是吧？您可以看看，你看那个男主角怎么处理的，你看女主角怎么处理的，哎，下次我们可以这么干呢。对 对。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为丈夫问到的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大概在两年前吧，我和我妻子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是因为我骑电动车，他呢坐在我后面，然后呢我们就出了车祸。出了车祸之后呢，我自己命大，没有受什么重的伤，治疗了之后也就没有事儿了。但是我的妻子呢，却左腿下肢粉碎性骨折之后，现在呢行动基本上不便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我妻子现在基本上就在家。但是因为有一些行动上的不便，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急躁，经常跟我发脾气，总是埋怨是因为我而致使他现在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妻子过去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但是现在出现的除了这个腿的疾病之外，可能身体其他的方面也都越来越差，脾气也越差，现在也越来越不爱美，躲在家里什么人也不愿意见，同学邀请他参加聚会他也不去，别人说要到家中来看望他他也不让来，脾气变得非常让人难以接受，不可理喻的地方越来越多，孩子也受到了影响。 我每天都不开心。一开始呢，我觉得我是内疚的，我也很愿意去照顾他，我当然会为他负责，他是我孩子的妈妈，也是我的妻子，而且呢，还是因为我出了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每天都被他数落之后，慢慢的我也失去耐心了，有的时候我也非常想逃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照顾这样一个家里的人，真的觉得压力很大。我问你们，听你们的节目也是一种解脱吧？就是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这位听友和他的妻子一起出了车祸，一起出了车祸。那想必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男方这个有可能就听妻的这个表述，比如说他的这个交通规则遵守上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所以 现在妻子会怪罪他， 有可能， 而且毕竟是妻子的这个受伤的程度要远远的大于丈夫，可能已经影响了妻子的这个工作和生活了。现在妻子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社会退缩，还有回避这样的一个行为，不愿意见人，然后总是去这个抱怨去埋怨这样的一个状态，情绪总是这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妻子应该是一个应激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这应该是说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危机事件，车祸，然后让自己呢丧失了一部分行为能力，然后导致了妻子在人际交往上，这在跟老公的这个关系上，这个出现了一些退缩，然后情绪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是原因。我觉得现在这个老公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做的就确实很好算不离不弃嘛。但是我觉得这位男听友呢，这个老公呢，其实你可以做的更好一点。更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在于你要放弃刚才自己的那种想法，就是觉得老婆的这样的行为有点不可理喻，天天面对这样一个人很怎么样怎么样的哈。 嗯， 其实相对于自己的爱人来说是很幸运的。 嗯， 你还能基本上算正常，然后出来对工作生活什么都没有太大影响。但是你爱人呢，不知道这个程度有多重啊，其实听他表现感觉也不是太重。 嗯， 粉碎性骨折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可能顶多就是一腿长一腿短，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个对于妻子心理上的这个打击其实是很大的。 嗯， 就像这位听友说的，之前妻子是很爱美的，很会捯饬自己的，但现在呢就完全放弃了这个，放纵自己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也不捯饬，也不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了，也不注重自己的这个跟人的言谈举止啊，等等等等的，在家里可能就冲着老公发火，其他人谁也不见了，别人想去来看望他，他都拒绝。 嗯， 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他心里的这个创伤还没有这个恢复过来。 嗯， 其实老公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光凭老公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做不过来了。 嗯， 反正我觉得我的建议应该是说，他还是应该现实生活中再找一个，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不找心理师，找他的亲戚朋友，至少先找亲戚朋友，他的比如他的母亲啊什么的，然后过来去陪在他身边，然后多听听他说话，先不用去劝他，我就先去多听听他说话，让他把心中的这些苦闷、这些郁闷、这些沮丧的情绪、焦虑的情绪，先让他表达出来， 对， 然后再说怎么去理解他，再说怎么去劝他，怎么去帮他。 嗯， 这样的话可能对妻子来说会好一点。 嗯，对，确实哈，其实我们能够想见，比如说过去很健康，生活工作可能都是很正常，那么突然有一天我们遭遇了人生的一些不幸，特别是比如说健康上出现了这样大的问题，那么自己完全生活和过去不一样了，一个人难免会内心生出一些焦虑，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对吧？ 对， 这个人处理这些情绪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况且不是人人都有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这个处理情绪的能力有人高有人低。 对， 而且呢，这个生活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刺激到一个整个 情绪比较负面的人，他妻子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 所以有的时候女人的这种情绪化，可能是想发泄，可能是想找一些内心宣泄的口，就难免把这个气都撒在了丈夫身上，这也是有可能。 对，毕竟是离他最近的人。 对，所以丈夫也在承受着压力哈。怎么样能让现在这个生活状态，这个状态能让当事人接纳接受，然后能让两个人想在这个状态下能够过得更好一点，这个确实也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需要根据两个人的情况、家庭的情况、工作生活的情况、交际的情况、社会关系的情况、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情感的状况，那这个其实丈夫向我们来求助，丈夫可能在这里边可以有一个 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对对对，但是如果要做的话，那丈夫可以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是吧？ 我觉得一个是引导，二就是重要的是丈夫的这个支持对于妻子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说丈夫一定要放弃那种就是觉得妻子现在不可理喻啊，是难以沟通啊，是甚至歇斯底里啊，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你只要陪在他身边，重要的听他说话，然后一起支持他。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丈夫放弃了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想法的时候，其实你在陪他的时候，两个人的这种就摩擦我觉得就会更少。 是的，我觉得作为妻子想象一下他所处的这个处境，他这个情绪一定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一旦意识到，比如说我的丈夫都开始觉得我不可理喻了，都开始觉得我这个变成了他的累赘了，那他情绪可能会更差。他的心情一定也会更糟糕哈。所以丈夫也要先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情绪和状态。对，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一位问到问题的是一位男生，他问到的问题，他说我和我女朋友谈恋爱两年多的时间了，我也一直在跟他说考虑结婚的时间，但是呢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比如说他说现在不想那么早结婚了，或者他说觉得现在我们结婚还没有更好的条件了。我也知道我现在能给他的条件一般，比如说女孩子很现实的看重的一些问题，我有车但是我没有房，那么房子呢我当然也会努力的，我是很喜欢他的，很希望能和他在一起的。我要说的是大约在两个多月以前他意外的怀孕了，我特别的高兴，我特别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能顺利的去结婚，于是我第一时间就提出我们去领证，但是呢他又磨蹭磨叽，他说他现在不想领证，他要再考虑考虑。接着呢大概就在半个月以前我出差了，没想到我回来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自己已经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也就是他到了医院去放弃了这个宝宝。我现在心里特别扭，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和他走下去啊！我就想问问你们该怎么办，女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啊？他把这个定义为残忍的事儿哈。 从某种角度是稍微有一点哈，因为毕竟是一个生命嘛。 而且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女孩子没有和他商议，就作为他的女朋友有几点，第一是一直在推着不结婚，是为什么？大多数女生，如果和男友走了两年的时间，男生提出来结婚，谈了两年的恋爱了，即便是一时不想结婚，也会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一些理由， 或者说他会有一个规划，比如说两年之后啊，或者几年呢，而不是说一直拖着。 那么第一是不打算现在结婚，第二是这么大的事儿，两个人怀孕了。男生已经提出我们马上结婚吧，他们并不是说刚刚认识出现的这个情况哈。但是女孩子趁着男生不在的时候自己做主就把孩子处理了，就把这个胎儿处理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是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一些男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呢？ 对，确实好像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但确实能感觉是这两个人的关系是很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在里头的。可以看出对于这份感情来说，这个男生还是很认真很投入的。对吧？ 你看他无论是就是做结婚的这种计划呀，像女生想跟女生过一辈子呀，包括有了孩子然后就立马说哎咱俩去领证吧，而不是说哎这个咱不要了哈，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个女生呢确实有一点就是让人很难以理解或者费解的地方。比如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着急结婚，这个我能理解，但并不代表说我们没有一个结婚的计划。 嗯， 我像男生好像一开始我们要结婚是做一个计划，女生比如说我现在不想结婚，我想再过个两年或者过三年或者等我这个职位上升到什么的时候，哎，我觉得这样的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他没有这样一个计划，也没有这样一个预期或者期望，这就让人很费解了。而且像有了这个怀了孕之后，然后就是不跟男生商量，然后自己独自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决定。 对， 无论是对他本人，我还是觉得对这个男生都是一个有冲击力的事情。 对， 他能瞒着男生来做这个事情，本来应该两人一起商量着来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在这份感情当中肯定有一些什么东西羁绊着她， 嗯， 不想让她让这两个人的就是关系被这个婚姻啊这样给束缚住或者怎么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探讨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可以借着这个放弃女生放弃孩子这个事情跟女生彻底好好聊一聊，甚至说我就摊牌一下。 嗯， 那男生说比如说咱们规划一下几年之后要怎么样，要结婚怎么样的，如果女生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的话，他要能说出他其中原因是什么的话，两个人分开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对，所以借着这个事情两个人真的解决一下两人之间的情感上的一些问题吧。 对， 是不是有问题大家一直都在回避，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也可以好好去听一下你的女朋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件事情。 对，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是我们的广播节目，每天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如果您想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几分钟之后吧，广告之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良心赢了理性那一面。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西部北部雷阵雨，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在和大家交流的是听友和网友发来的微信或者是新浪微博留言咨询的各种情感问题，这是我们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也可以提问，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问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位丈夫，他问的问题是，他说，结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我妻子呢是一个把钱看得特别重的人，在结婚之前，我知道他这样的性格，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和他从小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有关系。那时候呢，我还是挺心疼他的。在我们结婚以后呢，他也是把钱抓得很紧。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我每个月挣的钱大多数都给他了，他每个月只给我几百块钱。有的时候呢，我需要出差啊，或者有一些开支，比如说我父母这边的一些开支呢，我就得问他要，而他呢总是手很紧，不大愿意给我。前些日子我们一同考虑到要买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呢是因为我们在外地的一个朋友，在外地的一个地方呢，大家觉得在那儿可以买一套房子有投资，我的朋友呢也去买了。于是呢我就跟我妻子说，我说咱们也到那儿买吧。妻子问明了有多少钱，我也告诉了他。结果呢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他只能最多给我给8万块钱，剩下的钱呢10多万让我自己去凑。我问他我自己怎么凑呢，钱都给他了。他说我可以去问我父母要，因为他知道我父母是有一些积蓄的，我父母都是有退休的工资，父母平时呢生活也是比较省的，父母只有我一个独子，所以确实是有一定的积蓄。在父母还在的情况下，我妻子就惦记着这笔钱，我心里特别的不痛快，我就和我妻子吵起来了，我就跟他掰扯，那么我交给他的钱他都去哪儿了。结果他告诉我说，那个是要将来给孩子做教育费用的，他不会拿出来的。我对他说，投资也是家庭共同的财产，投资了之后将来有一些收益也可以放在孩子的教育资金内，能让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孩子都过得更好。但是我妻子说，钱到了他那儿就别再想拿出来。那么这个月呢，我就采取了措施，我发了工资之后，我就不再把钱转到他的卡上了。而他呢因此非常的生气，这几天我们两个人因为钱谁都不理谁，所以该怎么办呢？ 看谁能坚持下去。不，这个问题的确是，我觉得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存在的哈，就是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比如工资一方给了另一方，然后另一方就是把家里的钱积蓄或者都在另一方的名下控制着，然后当一旦呢家里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钱怎么支配？可能好的情况下呢是大家有商有量，哎，觉得这可以投资啊。风险又不是很大，按我们投，甚至说，这个家里这个老人出了什么事情啊，这钱我们也可以拿出来， 这比较困难的肯定像这位听友的这个样子，那就是妻子我只给你一小部分，大部分我的名目这是给将来孩子的这个教育基金， 嗯， 或者这是将来给孩子娶媳妇的钱，这是打死都不能动的， 嗯， 那也有这样的啊，嗯，所以我说这个情况这个怎么解决，这个有时候真是我觉得就是和风细雨的确实很难解决， 嗯，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像这位老公这样，就是那下个月我就不教你了， 嗯， 对吧，然后那个怎么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就这种特别像这种老公刚才这个老公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突然间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嗯， 这个确实显得有点生硬的太直接了， 嗯，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位老公可以稍微缓一缓，就是比如说、 嗯、 你之前可能给老婆80%， 嗯， 是90%，那你现在给她20%， 嗯， 对吧，剩下的你说那个我还是干什么干什么， 嗯嗯， 对吧，或者说你看比如说这个房子你也觉得投资可以，然后呢现在呢剩下那10万你让我去凑，对吧，那我就管亲戚朋友什么来去借来呢我要还，所以呢我就现在少给你，然后剩下钱我去还、 嗯、 然后这个钱呢比如我给你的钱呢就保证孩子的这个教育基金或者干什么的等等等等， 嗯，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比刚才那种一点都不给可能我就要缓和一点， 对、啊、这事儿还是要缓和， 对，还是缓和，不能太生硬了， 对，现在主要是因为可能在气头上吧， 对， 嗯，确实就像您说的生活中有这样的呀，这个钱进了一方大多数是进到妻子那儿， 嗯 啊，当然也有到丈夫那儿去的哈，这个丈夫理财丈夫管财的哈、 嗯、 这个大多数是到了妻子那儿，好像你再问他要这个钱要拿出来做点什么就挺难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丈夫要投资， 嗯 啊、丈夫要这个创业，或者丈夫想和朋友合伙干点什么，嗯，或者说这个我们想把钱借给自己的亲人，或者我们自己这个丈夫那边有什么人父母那边有什么需求的时候、 嗯、 哎，这个确实是很难的，有的有些时候哈，钱成了家庭矛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项目一个方向了，是吧，嗯， 对，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我们是算说如果这个男听众如果说这个投资值得可做的话，你想做的话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再退一步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妻子呢也不是说这个钱就把着不给，而是说比如说给孩子存的教育基金、 嗯、 这个理由也非常正当，而且你也知道妻子确实不是乱花钱的那种人，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考虑一下比如说这个投资有没有必要， 嗯， 如果说这个也不是特别必要，对吧，那妻子也不看重这种投资获来的那种巨大的利益，他就想做一个旱涝保收这样一个状态， 嗯， 那你也可以放弃这个投资，为了这就是这样，但这个钱使用的方式呢我觉得可以慢慢的跟妻子来一点一点的渗透式的沟通， 嗯， 不需要期望妻子能一下子有一个大的转变，对吧、 嗯、 但如果说比如像不是投资而是说的确比如说老人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家里的急事，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妻子还是这样一个态度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这个可能下点猛药哈，就像说下个月我一点都不给了， 嗯， 但我觉得为了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现在你要跟妻子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钱怎么用， 嗯， 然后怎么支配的问题， 对， 包括我觉得就是给老公的这个零花钱或者怎么样的， 嗯，对 对 对，这个大家确实是要商议的啊， 对， 那么在家庭当中进入家庭之前恋爱的时候和刚刚大家在家庭当中的时候建立一个合理的用钱的模式，两个人这个能够对钱都有一定的控制权，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事情， 对，相当重要的事情，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下面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啊，说我女朋友特别的黏着我，她就属于那种非常黏人的女友，时刻呢就要知道我在哪儿我在干嘛，而且呢每天下了班几乎都说要不要见面，有的时候啊我确实是觉得想自己待一待，有的时候呢我确实是想比如说自己回自己住的小窝里玩玩游戏也好啊，哪怕是随便吃一碗泡面也好啊，但是我的女朋友啊好像一到下午的4点钟我那个微信一响我就知道她在问我 女朋友 今天去哪儿我们干嘛到哪儿吃饭等等这些哈、啊、 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有点累。我们想，我们俩谈恋爱快一年的时间了，开始我觉得还好，现在有点受不了了。我就想问你们，怎么样能让粘人的女朋友不再那么粘人呢？ 等有一天她不粘你了，你就该发愁了，怎么让不粘我的女朋友粘我呢？ 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你先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哈。其实刚才这位听友在说这个故事，我就想他俩谈了多长时间了，其实像刚才说谈了快一年了或者一年左右，也还算一个比较就热的这样一个时期哈。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也是一个也到了一个就是分离的这样一个时期了， 嗯， 就是过了特别热恋那个劲儿尾声了。所以这个时候女生呢还是非常的愿意跟男生亲近，然后这个时候男生呢希望有一点点自己的这个时间和自己的空间啊，不希望天天都见面怎么样怎么样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一是说看你女朋友，你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她这么特别的黏人。 嗯， 那这是不是他本性上的一个问题？ 嗯， 啊，比如说他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或者怎么样的哈，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好好的这个跟女朋友沟通沟通啊，消除他这个。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更重要可能就是女朋友想跟你在一块儿， 嗯， 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也可以就是用简单的方式，对吧？就是简单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你特别不想，今天特别累。然后你要下了班之后再跑到女朋友那边，这个时间又特别长，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你就实打实的告诉女朋友， 嗯， 你说最近一周啊或者半个月加班啊，或者干工作人都特别累， 嗯， 你说我现在下班说是6点下班，我下真正下班也得7点去， 嗯， 我再跑到你那里，这个太累了， 嗯， 我今天能不能那个咱俩就先不见面了，对吧？ 嗯嗯嗯， 各回各的住处，然后咱们微信上聊一聊啊。啊，视个频呢，然后我自己这个休息一下， 嗯， 缓一缓， 嗯，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这样的事情可以如实的说出来。你如果不说呢，自己还一直觉得女友太黏你了，你还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可能在对女友的这个语气上、表情上可能都不太好，反而会伤了你俩人的关系。我说，如果你能实打实的说出你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心理需求的话，女朋友应该能够理解。 嗯。对，有的时候女孩啊觉得谈恋爱好像就是这样的，我什么都要跟你说，我时时刻刻都要和你在一起。 对， 这个是不是就像谈恋爱了哈？ 对， 或者说我已经是有男朋友了，嗯，谈恋爱不就是这样吗？ 对， 和你在一起不是比和任何人在一起都更重要吗？ 对， 甚至我还知道有一些女生，其实她们也有自己的社交圈，也有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觉得 宁愿放弃 啊，对他们是觉得谈恋爱了，那是不是我和你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各自对于恋爱的理解不同啊，女生呢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嗯，即便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不太自在，其实我和闺蜜去逛街更有意思， 嗯， 我和闺蜜去买东西我们还能相互参考一下， 对， 但是我推掉了闺蜜我要和男朋友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相爱嘛，对吧？ 对， 那女生是这样想的，但是男生可能会觉得你不能给我一点空间吗？昨天我们就在一起，今天我们还要在一起吗？所以有的时候这里面是一些误会。 对， 嗯， 两个人看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我说这个男生你要看积极的方向。其实你看出女生黏着你，她是有投入在里头的， 嗯， 对吧？但这种投入呢，你有时候你会觉得个人的这种时间受了一些这个压迫，你没想到其实她的投入，同时她也放弃了她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她自己的个人空间。 嗯，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告诉她， 嗯， 因为无论是谈恋爱还是结婚以后，两个人都需要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点有自己的空间和自己的时间的，所以谈恋爱嘛，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表达给对方。 对， 对啊。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男生在问说，其实呢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更喜欢我的前女友，我和前女友分手是在去年， 现在想起来他都觉得他应该是我这将近30年人生中最喜欢的一个女生。和前女友分开也是因为一些误会，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呢就是吵架吵得比较多，我有点烦了。也是他一说分手我就答应了，但是分手之后我确实一直很惦记他，出于自尊也出于一些其他说不上来的理由没有再去找他。但是和现在的女友在一起之后，我才觉得前女友更合适我，更可爱，我总是惦记着前女友。可是和现女友也已经接触快半年的时间了，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现女友没有错，和现女友的关系走得也比较深了，可是我老是心不在焉，总是遇到一些情境的时候我会拿她和前女友去比较，该怎么办呢？ 典型的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啊，酸葡萄心理 红玫瑰白玫瑰心态。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他说这个刚才说前女友是他这30年认识最好的一个，是吧？ 最喜欢的一个 啊。那这30年之后呢，你现任女友算不算30年之后的呀？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不是对他就是觉得他前女友好，而是觉得他当时由于两个人的这种情绪状态，包括他自己的一时说兴起啊，赌气说分手了，就真的分手了。他可能在其实在某种人是在怪罪自己， 嗯， 用夸大或者说幻想那前女友是最好的这样一个事实来安慰他自己那个受伤的心。其实我觉得你只要你把你的这个心和你的目光都专注于你现任女友身上， 嗯， 就像你说的，你发现现任女友没有什么问题，你俩相处也没有什么问题，这问题就在哪儿了？问题就在于你的心思偏了。 嗯， 你没有完全放在你现任女友身上， 对， 你没有把你的心完全放在你们现任的关系上， 嗯，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把你的心放在你们现任的这段关系上，用心的去培养的话，相信可以结出更好的花来。 嗯，对，所以呢，如果你和你的前任确实已经没有戏了，你真的把心思收回来。如果说你觉得你心思总是这样，那我觉得你还不如和现女友分开，因为不公平。你对现在这个女朋友，人家在全心全意和你谈恋爱，你在这儿告诉我们你最爱的是前女友，那这样的话你未来会有很多问题的。你们一旦出现一些问题，你就想的是她不是我最爱的人。 对， 你这样的话你对现在这个女孩子特别的不公平。我觉得你要是真有能力，那你就去找你的前女友。 对， 嗯，你可以把现在的这个女生放下。 对，因为你要是始终抱着这样一个心态的话，你现任女友也会变成前女友的。 对，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呢，这是一位男生，他说正在和女朋友筹备婚礼，马上就要结婚了哈。 嗯， 他说那么在这个比较混乱的这样一个时期吧，因为头绪太多，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两个人打理。他说我女朋友呢，给我写了一份婚后的规则，其中婚后的规则是一周至少在家里要吃五天饭晚饭啊，而且呢他说无论是我们俩在家做饭还是叫外卖必须在家吃，他喜欢家庭的那种氛围，他喜欢我们新装修的房子的那个厨房以及餐桌，他希望的是他想象的两个人的生活就是坐在餐桌上一起倒一杯红酒吃吃家里的饭等等这些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则包括我们一周我要带他出去到外面他喜欢的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啊，包括去逛街看电影啊，都是一些他喜欢的事情等等这些。我们的结婚规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基本上都是他对婚后的向往而不是我对婚后的向往。说实话本来内心吧就有一点点怕结婚，也就是因为我的女朋友条件很好人很优秀，我又确实怕不和他结婚他就跟我说散了，所以呢我才答应和他结婚的。但是没走到婚姻里他就给我写一份婚后的规则，我又害怕结婚了，这几天提不起精神来，筹备婚礼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愿意去弄， 我想问一下，这是婚前一个正常的心态吗？ 嗯，我觉得这位男听众，你把那个规则换两个字儿， 嗯哼， 换成憧憬， 嗯哼。 这是其实这是你的媳妇儿对婚后生活的一种憧憬，她并不是想拿这个所谓你认为的规则来约束你，她是希望婚后过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憧憬。 对， 当然这个憧憬是她单方面的啊， 嗯，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约束你的规则而给你提的。其实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说，她能提这样的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她对你们未来的生活有所设想。 嗯， 即使这个设想呢，在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有可能不太实际。为什么？比如说，有的确实因为工作或者出差，你不可能保证每周都在家吃五天，对吧？你要出半个月呢，你不能晚上坐飞机再回来吧，对不对？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既然妻子提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憧憬，你可以完全支持他， 嗯， 对吧？然后你也可以签，对吧？你说我也愿意做这样的生活，甚至说你可以把你的对婚后生活的憧憬是什么样的也加进去嘛， 嗯， 这样就形成了你们两个人对家庭生活的未来生活的一个憧憬， 嗯， 这个时候那就需要你两人共同努力了，而不是说你妻子一个人提出来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束缚的这种感觉了。我觉得你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就会更好一点。 对，这男生啊，这个一下子被自己未婚妻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婚后规则吓坏了。 吓坏了。 也许女孩子就是这样，就是可能带着对婚后的这样一份憧憬，写了一个自己想象当中婚后生活的场景。我觉得这男生你可以借鉴这些场景，但是真的没有必要去害怕。这个是不是还是他内心真的在恐婚呢？就是他内心对于进入婚姻多多少少，据说有很多人在结婚之前都有那种婚前综合症，就是那种觉得，嗯，哎呀，完了完了，我要失去自由了。 对， 哎呀，从此以后我就再不是这个，我半夜可以这个随时打游戏打到几点都行啊。 对啊，你看这个， 我想干嘛就干嘛。 婚后一周至少在五天晚上在家吃饭，那这男的想，哎呀，这哪个同事或者朋友要约我去喝个小酒、看个球干什么的，我这都 没法去啊， 没法都去了。 我还得告诉人家，不行，我老婆在家等我呢，哈。 啊，我们这婚前都约定好的。 其实男生把这个看严重了，哈。 看严重了，嗯，我看得过于严重。 对，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女生浪漫一点，她会把这个当做浪漫的一件事情。 对， 嗯，她就是这样，所以给你写了一个浪漫的婚后规则。但是男生，进入婚姻之前，我们有的时候把婚内也想的有点可怕了。 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把婚内想的那么可怕。其实到了婚内呢，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一个互商互谅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就是进入婚姻之后，都从各自单身的那个很自由的状态，进入了两个人的生活状态，走入了一个家庭，我们变成了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妻子。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所说的那个磨合这个词是真的存在的。 嗯， 像大庆老师所说的，我们怎么去商议，我们怎么过能过得更舒服，怎么过彼此都能过得更愉快，一定是可以做到的哈。 而且我相信随着你们婚姻生活的这种深入，到了某一个阶段，你肯定会特别怀念妻子的这个我带引号的这样一个规则，一周能五天在家一起吃个晚饭，你肯定特别怀念这样的情境。因为等真的就是你们的这个生活这慢慢步入正轨，工作步入正轨，他的这个工作紧张起来，你的工作，你会发现其实一周就是大家能在一起吃个饭，安安静静的平平淡淡的或者特别沉稳的吃个饭的时候确实很少。 对， 真的是 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那时候你就会特别怀念这个规则，如果能变成真的话会有多好。 对呀，啊，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大庆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啊。如果您想收听我们的节目，任何时间更灵活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搜索今夜思语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和我们节目来互动交流一些情感问题告诉我们，那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